都说早睡早起身体好，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晚上熬夜，早上起不来，所以才会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。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？希望今天九六九的音乐就像早上的一杯咖啡，能够帮助你打起精神来。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日前在京举行，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发表主旨演讲。在谈及住房问题时，他表示要因城施策，重点消化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过量库存。针对近期有报道称过道学区房可作为入学资格，北京市教委日前明确表示此报道不实，过道学区房不能作为入学的资格条件。民航局本月下发在华东、西北、新疆三地开展通用航空试点的通知，将在上述地区分别开展无人机研发试飞、低空空域监视、通用航空加旅游等试点。河北省建立党代表选举负面清单，对存在在身份上弄虚作假等13项情形者概不推荐。新修订的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经济实施，小餐饮需要在街道备案，网络订餐和私房菜核查清楚前全部屏蔽。西安市日前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方案，单位和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3年内不得转让过户，在市机动车停放服务中心管辖的公共停车场停放新能源汽车2小时以内免费。 人渐已消。

为我心中起伏旧，仍愿翻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旧。 岁月流声，经典永恒，我是蔡淳佳，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

新浪新闻发表，共享单车因为便捷环保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朋友的出行选择。然而在不久前呢，北京有一位31岁的冯先生租用了一辆共享单车，因为在下坡骑行的时候摔伤了。那冯先生就认为造成事故的原因是车辆刹车失灵，于是将共享单车呢告上了法院，索赔20000。那当下呢，各种损害单车的行为也并不少见，有的朋友说呢应该赔，也有的朋友认为不该赔，应该是当事人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。那这个责任应该怎样界定呢？来看看网友评论。黄黄爷说，我在想共享单车平台是不是能实施实名制的措施，首先注册的时候就要进行实名身份证的登记，并且能够记录单车的使用情况，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使用了单车，从而能够对破坏单车的人追究责任。在维达说，单车共享是为了环保方便快捷，那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应该检查车辆是否有故障，应该指出条例分清责任。共享单车给出行提供了方便，个人认为每一辆租用共享单车的人都应该事先了解车况，发现问题及时更换，而不是出现了安全事故之后怪罪于提供方。继续刷新微博，北京晚报发表，天坛公园的公厕免费手纸是频繁被拿，还有老人啊拿袋儿装走，引发了热议。最近呢，天坛分别在北门、南门、西门3座公厕一共安装了6台人脸识别厕纸机。那对此工作人员就介绍说呢，站立在特定的识别区，通过屏幕识别人脸，随后呢机器下部会自动出纸，出纸长度大约有60厘米。那在试点结束之后啊，如果市民朋友反应良好，就会在全员进行推广使用，如果反应不方便，则会再寻求其他的方式使用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Lina 说，为什么不选择收费呢？价格合理就行啊，有些地方不是免费的都适用。青蜻蜓说，不知道刷脸出纸耗时多少，要是国民素质都很高，用不着这么麻烦吧。虽然投入会比较高，但也是眼下最符合现实的一种方式了。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雨阳，969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，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，自你幻想失忆，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。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运，像狐狸精般，并未允许我步近，无回忆忆余生。忘掉往日情人，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。无回忆的男人，就当他也如瞒骗，抱抱我不过分。吻下来没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。再回头你不去，如曾经不敢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，能从头开始，跪在教堂说愿意。如流海的人影，还在继续繁荣，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。人造的春为星，没探测出我们意，已再见不再也。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。多下来你出去，

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上表示，目前有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，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，下一步将控制信贷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。重庆渝中区警方近日打掉了一个跨省制作、贩卖、出售假币的犯罪团伙，抓获嫌疑人10名，缴获假币286万元。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师、职业药师等资格的人将职业资格证出租出去牟利的现象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，人社部将治理挂证乱象作为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并且敦促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，同时加强事后事中监管。近日，北京天坛公园部分公厕推出了人脸识别厕纸机。根据介绍，该机器设置同一个人每隔9分钟取一次纸，每次出纸长度为60到70厘米，并由原来的单层纸改成了双层纸。安装的初衷是为了倡导大家节约用纸，避免浪费。日前，中国科研人员研究出了一种能够在1分钟内鉴定血型的新型试纸。试纸含有一种特殊染料，遇血时能够根据血型中的抗体不同的作用，显示出褐色和蓝绿色，进而通过对比得出血型。传统的方法需要耗时半小时到几小时不等，而这一成果发表于新一期的顶级学术刊物《科学转化医学杂志》。

上经典，不如温柔童年。 此刻，唯你相伴。